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想念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大唐风华展，展览汇集的近120件唐代精品文物，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了盛世大唐的绝代风华。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艺术游戏大展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展览选择游戏创作的玩法创意、叙事设计、美学表现、思想表达、功能成果，或者游戏中的场景、角色、音乐、世界等元素，将这些内容重新组合，以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示给观众。炎黄艺术馆正在举办丝路绘画展，前不久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中非领导人再次齐聚北京，共商新时期中非友好合作发展大计。这次展览聚焦新时代下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为中非合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漫舞翩跹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展览正在国家大剧院举办，展览以舞蹈为主题，展出国家大剧院收藏的敦煌壁画摹本和相关艺术品，分为3个单元，呈现中国古代舞蹈艺术之美。中国科技馆今年建馆3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贯穿2018全年。本月17号到24号，科技馆建馆30年以来首次科学之夜活动即将上演，来听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中国科技馆建馆30周年来首次举办夜场活动，开场12分钟的 3D Mapping 结构投影视觉秀。和普通投影不同，它并不是在单一的平面内投影，而是利用了32台 31K 流明的投影机，在恐龙广场30米挑高头顶以及身边的几面共3000平方米的墙上，投影出一部科技史的发展图景。由变形金刚、葫芦娃、大白等科幻形象的 cosplay 者带领孩子们一起巡游，整个展厅将用一个故事穿起展品、 DIY 动手活动和科学实验，让大家一边学习古代科技、生物进化、能源危机、智能机器等知识，一边一路打怪闯关，最终获得奖品。密室逃脱板块中机关设置结合了互动性和科学性，通过科学实验、益智解谜、亲子互动、角色扮演等方式，打造沉浸式科学娱乐体验。科学之夜还为观众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在展厅四处布置有100个空投箱，从中获得规定物品后，就可以参与6人一组的真人 VR 虚拟现实吃鸡游戏。人们可以体验电影《头号玩家》中力反馈手套和背心带来虚拟现实和触觉相结合的高科技体验。关注中国数字科技馆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在游场馆中实名网络购票，票价90元，每天有1000张科学之夜活动票可供购买。公众可以在19、20、22到245天中玩转科学之夜。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体感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逐渐转凉，昼夜体感变化大，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防止着凉感冒。花粉浓度 仍维持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雨，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其实上了这么久的这个节目啊， 嗯， 我觉得在家装方面哈， 哦，小有成就， 不是学到了，学到了不少啊， 嗯， 而且说实话，就是每周三这个节目， 嗯， 因为像其他时间的节目是你，比如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 嗯，遇到的问题， 哎， 嗯， 今天呢，主要是比如说在一些什么。格调上， 嗯， 哎呀，风格上， 嗯， 层次上，档次上， 就要提高一个， 哎， 啊，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就是装修其实不光说是，比如说我今儿刷个墙，我弄个地， 嗯， 我弄个柜子， 嗯， 没有那么死板， 对对， 其实是生活品质的一种体现。 是的，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从中悟到一点点东西， 哎， 然后未来呢，当您在。改变您的家的装修的风格也好啊，摆放的一些格局也好啊， 嗯， 您会觉得哇，生活特别美， 是 啊，特别舒适，嗯，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回家。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给我们发信息啊，发到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回答问题。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在此也要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 今天嘉宾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设计师王艳红。 嗯，好，那这样，因为实际上我们今天还是以听众朋友发的问题为一个方向， 嗯， 那其实这些问题呢有很多共通的内容在里面， 嗯， 哎，但只不过是方方面面的， 嗯， 我们也会一一给大家回答。不过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想先问一下， 嗯， 就比如说浩洋， 哎， 有那么多的所谓的装修风格， 是 啊，你喜欢哪种？ 我喜欢，哎，我之前我记得我跟这个 艳红说过， 嗯， 我就喜欢那种特别怎么说呢？你要说是欧式还是美式，好像都不太算啊， 嗯， 应该偏欧吧，就是那种特别冷色调的， 就是 黑白灰， 俗称的冷淡色。 对对对对对对， 是那意思， 是那意思啊，嗯， 对， 也叫高级灰， 哦，是叫高级灰啊， 对， 我以为是日式的就是那种哇，就看着的特别简单，特别冷的那种， 嗯， 也不是吧？ 但日式不是很冷，日式是简单 然后呢是会有更圆自然的颜色，它偏向一些柔和色。 嗯、 但是这种像刚才浩洋形容的那种，就是高级灰系列，它会比较现代冷酷，显得格调很高雅。 哎呀，嗯、哈哈哈，说到心坎里了。 这、 哎、 对浩洋很好的一个定位是吧？ 那看来我还是属于传统的， 嗯 啊，我比较喜欢新中式的， 新中式的， 哎，对，新中式的， 嗯、 就是我老觉得中式的很多东西还是很美的。 嗯 但 是有咱们的民族文化积淀 在里面，是的，是的，是的，就特别是有一些地方，嗯，画个花儿啊， 嗯， 有一些家具上可能有一些勾勒出来的一些图案， 更多的寓意， 对对对， 嗯、 就让你觉得哇，很漂亮， 有品， 哎，很有意思， 嗯， 但不一定价格很高， 嗯、 但是至少都会让你觉得。哎，整个的房间好像样子都不太一样， 充满文化， 但是又不能是纯中式的，因为纯中式的，比如说你弄个榻呀，弄个圈椅呀，第一，你除非你的房子会很大， 嗯， 你可能摆放这些没问题。 嗯嗯， 第二呢，就是如果要是全都是这种纯中式的，你会觉得哪儿哪儿都特别见棱见角，比较硬。 嗯、 哦，我又不觉得特别舒服。 所以现在可能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叫做新中式。其实代表的就是说像咱们其实王维老师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喜好，就是我们喜欢有内涵的东西，有格调的东西， 嗯、 要讲出来有文化品味和咱们自己的底蕴的东西才来代表中国人嘛。然后呢浩洋代表的是一部分大部分的年轻人喜欢的，我喜欢高调，喜欢张扬，喜欢个性，喜欢有我自己的标签在里面的。所以呢浩洋代表高调，然后我们的、 嗯 王维老师就代表的低调内敛， 我觉得他还算是说的比较保守， 嗯， 就代表你年轻我老呗。 这不是我说的。 来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 嗯，第一位听众朋友名字叫 浩洋，代表高调，然后我们的王维老师就代表的低调内敛。 我觉得他还算是说的比较保守， 嗯， 就代表你年轻我老呗。 这不是我说的。 来来，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啊。 嗯，第一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斑马，斑马哈，他说：“请问设计师啊，听别人说在家摆一些复古的物件，会比这个摆一些科技感十足的东西，让家显得会更有格调、更高级。首先问您同意吗？”另外还问，就是说例如比如说旧收音机啊，或者以前那种小的黑白电视机，但是他除此之外想不到别的了啊。然后后边啊，对，差不多是这意思。他后边还举了例子，就是显摆他们家有一些老物件、老文物啊。 我看了一下， 嗯， 康熙爷爷的瓷瓶是吧？ 啊， 还这个还真是有很有家底儿的一位朋友啊。 嗯， 但这边呢，就是首先我觉得高级感并不代表的就是昂贵或者是奢侈，其实它更代表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就是人们对这种东西的一个精益求精的一种表现，是说我的家要有高级一些，不是说这东西我真的就得要把康熙的、乾隆的，或者是说你什么时代的，哪怕是恨不得把唐三彩都挖出来摆在家里，你家里就高级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要适合，就在这家里头摆出来以后，不能说我只是除了显贵没有其他任何的作用，这个才会更高级，适合你的是最高级的。 嗯 啊，再就是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传统文化的东西，有底蕴的东西，不一定非是搪瓷瓶这些古董才能代表的过家里高级。其实经常去一个家很温馨，也许都不很贵，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都有它的内涵，有它的故事。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去上潘家园或上什么一些那种老物件地方去淘一些东西回家摆放，像一些木雕啊或者什么的一些石雕摆在家里也很精致，可能它不贵，几百块钱，但是你就会觉得与众不同，有你自己的味道，只要你喜欢，这家就很高级。 对， 嗯， 是这样。因为现在比如说无论是家庭， 嗯， 包括现在有一些有主题的餐厅， 嗯嗯， 他都会弄成就类似斑马斑马说的这样。 嗯， 比如说我去的某个餐厅，就是一看就是他是希望年轻人来的， 嗯， 然后也稍微会复古一点， 对， 然后 收一些这些年轻人小时候的东西。 是的，是的，比如说，嗯，就是有那个九寸的拧的那种老的黑白电视， 嗯， 后边带天线的， 是 跟霹雳贝贝似的，然后还有那种特老式的单卡、双卡、板砖式的录音机， 嗯 啊，然后浩洋可能都没见过， 这都是70后的，这一说不承认老不行吗？王伟老师。 然后还有那个特别大个儿的那个饼干桶 啊 啊， 麦乳精桶， 哎，对，麦乳精桶，就在哎， 我吃过的啊， 是是是，然后 你这家里挺高级，小时候吃这个不容易啊， 是是是，然后你就觉得哦，穿越了似的。但是吃的那些东西都是年轻人喜欢吃的，比如辣的呀，什么什么串串香啊，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让你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一份回忆在里面。 是的，是的，包括我去的另外一个饭馆，就一看也是针对年轻人的，就是他把整个的饭馆装修的，就是穿越感强，然后再其次就让你觉得是在胡同里，但实际上他是在房间里。 嗯， 然后比如说，嗯，他专门做了很多的罗马柱。但是那个罗马柱并不是罗马柱， 嗯， 其实乍一看它是一电线杆子， 啊， 哎，对， 包了一下， 对，嗯，然后垂下来那灯你就觉得跟路灯一样， 嗯嗯， 然后呢 很有年代感， 是的，是的，然后墙上呢可能都是手绘的一些胡同的生活景象， 嗯， 然后 会有点大字报吗？ 没有没有，然后，吃饭的那些桌子呢，包括马扎儿 啊， 都让你坐在那儿，哎，一圈一圈一圈的，哎，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嗯， 这种感觉。不过我倒是想，嗯，主要，配这些老的这些东西得看你喜好，这是第一啊。 嗯嗯，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嗯，也没必要说你整个比如说两室一厅的房子， 嗯， 都是按照这种风格去弄。 嗯， 其实你可能每个房间有不一样的。就因为我 点到为止就好了。 是的，是的。 这个如果家里全是这老物件，咱们生活的可能也不方便，而且老物件它还有个卫生问题。 对，就有点像类似于我看我爱我家似的，嗯，啊，和平，嗯，脑子那段时间不转了，然后一直停留在多少多少年前， 嗯， 所以为了他找回现在的记忆，然后把他们家哇，哦，所有的东西都换了，都换成他那个年代时候穿的那些衣服啊， 嗯， 什么的呢。好，就好像原因重现了似的，倒没必要。你比如说，我可以给一个方向，比如说，我喜欢逛这些地方，但并不一定是潘家园啊， 嗯， 并不一定是潘家园。比如说，比如说你去威尼斯，去威尼斯以后，你除了要坐那个冈多拉啊，游船之外，你比如说那儿有很多的小店，小店卖的很多的当地的那些复古的东西，但并不一定是文物啊， 对， 就是复古的东西也很便宜， 嗯， 或者说有当地特色的，比如说那种啊舞会面具 啊， 嗯， 那儿也常卖嘛，然后做的也很漂亮， 手工的哈， 对，没多少钱。你可以买回来，比如说挂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嗯， 哎，我觉得也很漂亮， 嗯， 或者说像我喜欢新中式，我就那次去天津的边上专门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它是出年画的， 出年画， 哎，出年画很著名的地方，我就不具体说是哪儿了，然后那个地方就过年之前嘛，你去那边， 嗯， 有很多很漂亮的年画，然后其中有一些年画你会觉得很有意思， 嗯 啊，比如说啊，真的是那个纯描的，哦，画的好精致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一百单八将 啊， 然后那比如说什么什么 五子登科 啊，就类似吧， 嗯， 类似这些，但是都是手绘的，很漂亮， 嗯， 然后大概300-500块钱一张，大张的那种，然后你把它买回来裱个框， 嗯， 现在裱一个框大概也就150块钱到头了，挂在家里什么地儿。哦，你会觉得也很有意思， 嗯， 尤其你家里是新中式的，跟那种泛黄的手绘的很精美的这些画，总比你网上花300块钱买一张假油画放在家里强多了吧。好， 对，非常赞成，就是这种现在很多就是为了买画，为了挂画而挂画， 嗯 啊，就是去买一些印刷品假油画，觉得真的没必要， 是的 啊，你这挂上以后特别不高级， 是， 嗯， 就跟那天我一好朋友他儿子 现在在美院附中，当然学习很好啊，就所谓学习就是画画很好，因为他家里就是画画的，所以他现在上高二，然后也是班长，然后就画画永远是第一名，素描什么那个石膏啊都是第一名。后来我跟他说，哎，我说哥，这样，你儿子素描得第一名的就是在班里嘛，第一名那画我要了。说别啊，那个让我儿子那个专门画一个，比如说大卫呀、啊、或者什么的。我说没问题，我说200块钱我要了啊，就是至少给孩子一些鼓励嘛。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是剥削他，你知道画一张大卫要多少天吗？ 哎呦，真的我不懂，但是我就是为了鼓励他嘛， 啊、 对吧？然后底下人写着孩子自己的名字，代表你这个是有价值的。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啊继续努力。 是， 但是 其实是这个用心是非常好 的。是 的， 是的，但是 善良 孩子，哎，也不是善良，但是至少孩子这个。那至少是他画的，我知道你是谁，我也希望你未来会更好。回家来，哎，花50块钱裱个小块挂在书房，哎，我觉得也挺好。 等孩子出名了，咱这就正直了，后面加上几个零儿。 或者没出名也无所谓，就比如说兄弟，对呀、啊，带着孩子到家来玩，一看，哎，你看你叔叔在家里还挂着你小时候画这画，哎，也挺有意思的，对吧？ 哎，真是特别有心。我现在最后悔就是原先画画那些画都被别人收藏了，自己没收藏。 你看，就跟你前一段时间去意大利的时候啊，你那两幅画， 为什么死活不舍得卖啊？就是说我得拿回来，因为再去画的话心情不一样 啊、哦嗯。好吧，好吧，没关系，希望斑马斑马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漂亮啊， 越来越高级。 是的，是的，来，让我们来看看描翠花的问题。 听众苗穗花就问啊，请教这个设计师老师，我个人喜欢有纹理的玻璃，我觉得好看高级。我老公嘛就觉得这个玻璃就是玻璃，必须要干净透明啊，这才好看。于是我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那到底什么地方的玻璃怎么设计会很出彩呢？谢谢您。 其实是这样，玻璃并不光是颜色就是通透的这种一种，还有一些彩色的艺术玻璃。其实我建议这个听众呢，带他的先生去多看一些玻璃制品的一些艺术品。这边我可以提一个品牌，就某品牌吧，意大利的一个灯具，它的颜色用的非常好，可以看到了以后，你会让人对玻璃这种，有点琉璃的感觉。那种炫彩然后通透感，虽说有颜色但它照样还是很通透，所以我觉得可能男主人过去也会被这个感动，所以他们要达成共识很容易。这玻璃不光是说像他们想象的就是原先老式的艺术玻璃，我后面刷上彩色漆都不通透了，感觉不像玻璃了那种，就一看就很怎么说呢，不能说 low 吧，但至少就觉得像乡村中的教堂， 就不高级 那种窗户的感觉。他们就会把那种色彩呀、通透感呀、那种流动态呀，它还可以做成那种流水波纹的感觉，你会觉得波光粼粼的，非常的晶莹剔透，不灵不灵的。所以这种艺术品当你看多了，这个我觉得这种共识就很容易达成了。也不要大家去用语言去形容，去找个实物，这样会更好的说服对方。 好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哎，欢迎回来。 对，哎，那提到了就是这种玻璃的，那你说在家里的什么地方可以适合用这种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呀，特别斑斓的这种玻璃呢？ 其实像咱们的灯具一些摆件，还有一些隔断屏风或者是一个玻璃门，比如说像厨房卫生间的门经常咱们会留一块是玻璃的，因为这样的话你就知道门后有没有人啊，或者是那个房间亮没亮灯，就比如卫生间咱们经常在家里是不锁门的嘛，但是里面一旦亮灯外面人可能就不用去转那把手了。 对对对对， 这个玻璃这块就可以用运用玻璃了。 嗯， 但是透明的玻璃原色玻璃那又没有私密性，那你就可以采用一些彩色的带一些图案的，或者是像我刚才形容的那种不灵不灵的有一些动态感的玻璃，艺术玻璃就会很漂亮，而且它经过阳光洒进来的时候，你房间还有种斑驳的感觉。 哎，就像比如说咱们去国外有很多特别漂亮的教堂， 嗯， 然后它教堂的那种五彩缤纷的那些彩绘玻璃， 对对， 然后那些玻璃包括你能摆出很多漂亮的图案， 嗯， 比如说花啊等等这些， 嗯， 哎，就像这种能够摆出图案的这种玻璃在家也能使用吗？ 可以啊，这种现在也可以作为隔断使用，比如咱们玄关的位置你想隔一下又不嫌显得堵，就可以选用这种玻璃，因为它的图案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咱们可以做一个烛灰式的，就有咱们家族印记的这图案，也很有情调，或者是说你把你跟太太跟孩子的名字做进去也是很有意思的。 哦，哎，那还有五十秒啊，那我再多问一句，嗯，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做一个这样玻璃的是好看， 嗯， 会不会它造价会比其他的比如说木质的什么的要高 啊？也不会，现在玻璃已经就是工艺很成熟，造价真的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上千块钱一平米的都有，这个看咱们的一个接受度了。 哦，嗯，会结实吗？ 钢化玻璃你拿小锤砸它都没事儿。 嗯，好， 那就放心一点， 那就踏实了啊。北京时间下午的2:24，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节目，别走开，咱们一会儿见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呀，这么好的天气，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啊！这个天气挺灿烂，装修烧钱有点烦，装修烧钱有点烦呐。 给个锦囊省几万？ 啥锦囊？能省几万？ 全屋进口白橡木家具得花多少钱？ 大几万？ 芝华士功能沙发得花多少钱？ 不便宜啊！ 把智能坐便盖和直饮纳米净水机都配齐了，得花多少钱？ 10000够吗？ 美的空调、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都齐活得多少钱？ 又得几万，再加上设计施工建材，再买点灯和窗帘啥的，你这是省钱的吗？ 如果咱们说的所有这些999一平米一口价零增项全部搞定，是不是秒省好几万？ 此情此景，我又想吟诗一首。 行了，先打电话吧，全包圆915品质整装节，就15号前有效，打完再吟诗。4006068866， 记住了，4006068866。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915朝阳大悦城店庆全场一折起，满额赠100元券，十台 iPhone 10全天送，真人推比机瓜分10万元，运动儿童大牌折上满减，更多优惠尽在朝阳大悦城915店庆。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处豪礼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各位听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上来就有点打 磕。没关系，没关系啊。嗯，都这么长时间，咱们应该渐入佳境啊。 嗯， 当然了，在此要再次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平时在直播的时候， 嗯， 您可以直接把问题发到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公众平台，因为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的嘉宾把您问的问题去回答了。当然，如果要是说，哟，我正好这个时间没法跟你们互动， 嗯 啊，有旁的事儿，那没关系，那您可以到我们的线下的两个平台，一个呢是我们的住在876的官方微博， 嗯， 那您就找住在是汉字，然后是876，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把问题发到官方微博当中，我们也会择时在节目当中给您回答。 没错，嗯，继续提问题。 来吧，咱们看看大兵小将的问题。 嗯，大兵小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请教设计师啊，我喜欢极简的柜子。他说极简的柜子看起来就非常的上档次。家人呢也同意啊，比如说家里要买这柜子极简的，家人同意。但是呢，我想在柜子里做这个隐藏式照明。 嗯， 家人就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说这万一哪天短路了，衣服全烧了都不知道。所以就想看看您关于这个隐藏式照明或者这个极简的柜子您怎么看。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家人的担心没必要，但又有一定的道理。 嗯， 为什么说没必要呢？是因为隐藏式灯那个光源大多是 LED 灯光， 嗯， 然后它是冷光源，它不会发热，不会发热它就不会有那个线容的问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电线管表皮融化然后发生的短路，发生的那个着火啊这种问题， 嗯， 所以这个是不会发生的。再就是隐藏式电源呢都会做得非常精细，不像原先出现说可能说在接头线路接头跟那吸点拧接不好裸露出现碰撞会有开裂或者是说意外的出现。隐藏式顾名思义它已经全包覆上了， 嗯， 所以咱不管拿衣服还是什么挂衣服不碰撞什么的它都不用担心这问题。再就是这种电源在做的时候都会里面做好变压器， 嗯， 所以它会有一个断电保护的，一旦断电它真的不会出现您考虑的说，我着火呀什么这些问题，它顶多就是你看不到，就是不发亮了而已。所以说这个担心真的没必要。 嗯， 当然大家也可以说，在它安装隐藏灯电源的时候，咱们自检一下，看它是否够精细，手摸一下是否有倒刺儿，安装部位是否这个比较固定的比较完好就可以了。 嗯，就是我理解它。极简的这个柜子里头安的这个灯就类似于比如说啊，你弄了一个鞋柜， 嗯， 我只比如说啊，然后你当一关上的时候它里头可能有一个舌头，你只要能看见咔嗒一声灯就关了， 嗯， 你只要一开开那个舌头又弹起来里头灯就亮了，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对对大概这样的， 哦， 嗯， 但是它的度数应该不会太高， 啊，对很低，所以说这个呢它而且它就是 LED 的嘛，耗电也比较少，它不会出现电流过大而烧了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担心真的没必要， 好， 嗯， 踏实的用， 嗯，是。然后再说两句他说的这个极简式家具， 嗯， 我没理解极简式家具什么意思。 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现代简约风的极致表现， 嗯， 就是说能不要的线条都不要，能不要的成板都不要，反正就是这种嗯怎么说呢，就是以少为主吧，怎么少怎么来。 哦， 就是像一些极简性的家具，代表就是说它会很少的功能键，比如说咱们有一些欧式的会里头有领带键呀，什么那个什么领带格啊，什么内衣格啊，什么抽屉啊，什么极简里头大多是框架式的。 哦，就全都是说这一排 放，嗯， 就是一个棍儿放衬衫的， 嗯， 那排跨可能就是放 T 恤的。然后 它的抽屉的线条也都会比较简单一些，可能说连一些必要的把手什么都没有，你都是暗藏式一抠一弹就出来的，就像您说我拿纸一点它它就开了。 哦， 哎，那我就有个问题了， 嗯， 极简式的柜子比如说大衣柜又搭配这个隐藏式照明， 嗯， 我这隐藏式照明在这个柜子里我怎么做呢，怎么埋着呢？ 它可以放在挂衣杆里，也可以放在背板里，或者在隔板里头抠槽 凹进、凹进去的、 因为它本身已经极简了，我就老想着这个极简的话，这往哪抠槽？ 做 完了抠空了， 这不会的，一隔板怎么也会有吧？挂衣杆怎么也会有吧？所以这些地方，包括我后背板的内侧侧板，它都是有定厚度的，它是把灯管藏在那里面了， 就类似于吊顶， 嗯， 然后吊顶里头有一圈 LED 灯， 明白， 是这个意思，好。来，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啊，听众心相印的问题。 这个听众就问，请问设计师，如果想要在墙上挂这个装饰画，您建议是照片还是油画还是什么？他大概描述了一下他们家这个要挂画的这个位置啊，是在客厅，电视墙正对着沙发背后的墙，大概七八平啊，而且我和我老公都是80后，求解答，谢谢您。 其实这延续咱们上半节节目说到的，如果是那种廉价的高仿的什么的油画，当高仿还好，就怕是出自滥造的那种油画，咱就别挂了。您还不如挂些照生活照片更有故事，而且这个位置正好在沙发后面，当你有亲戚朋友或者是您夫妻俩坐在沙发上看着墙面的照片，想起咱们某一个温馨的时刻，也是挺不错的。 对， 特别是80后应该已经是或者是您夫妻俩坐在沙发上看着墙面的照片，想起咱们某一个温馨的时刻，也是挺不错的。 对， 特别是80后应该已经是很有生活阅历，还有会有下一代的，所以这照片墙可以放一家三口或四口的照片了。 哎，真的做一个照片墙真的又省钱又漂亮。就是 而且很必要啊。 是的是的，就显得你家好有情趣。就是当初我在买这些照片块的时候，我就在网上哇、那个宝宝上好多好多家卖的，但是我一般就挑比如说它的款式啊，包括它那个镜框的质地啊，就挑这些，然后也不贵，很便宜，100块钱左右就能买一个特大一面墙的，然后它可以什么摆个心形，摆个不规则的什么梯形，什么都可以有。 对， 然后基本上你这七八平米的这整面墙都可以摆得下。 而且网上有很多特高级的教你只挂照片的布局，大大小小如何去罗列的这种方式。 对， 那咱们可以查一下。 是，然后你们可以一年一换照片。 啊，一年一换， 对吧？一年一换，比如说，那它相当于是展示你上一年家里的精彩生活， 对 吧？ 您还可以随时考验一下你老公，这个是咱们当初在哪儿照的呀？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就，这个就深了。 哎，可以有啊， 这个 可以有 啊， 对吧？然后比如说你们出去玩啊，你们聚会啊，家庭聚餐呐、过生日啊等等吧，可能一些温馨的照片，因为它是大小不一的， 是 形状不一的，哎，你都可以放上。然后比如说未来有孩子了，可以了，双方都可以没有，全是孩子的啊，各种各样的变化，我觉得也很漂亮。 对，很有生活情调。 对， 然 后20张照片就是20道考题。 对，天天要复习哦。 当然了，如果要是换一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就比如说啊，我瞎说的，比如说你有朋友，他本身是画画的， 对， 你可以让他在你这七八平的这面墙上手绘画一幅画。 哦， 手绘画，画什么都成。 我曾经就被多位朋友提溜去干这件事儿， 挺好的呀。 哎呀， 挺好的呀。真的， 但作为我这有点不好了。 哦、是是， 特别是有一个家是一面墙6米多高，我踩在铁架子上画。 哎呦，我的天， 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你当画出一个什么来，你得从架子上下来，比如说 再看 隔3-4米看看比例。哎，颜色好，再回去再接着画。那不是一两天能干完。 我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打底稿呢？我想这样我能减少站在架子上的时间呢。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们家2楼的有一个大的客厅，就在2楼。然后他专门做了一个就休闲区，然后后边的那面墙，找人就专门画了一整面墙的那个牡丹花。 哎呦， 特别漂亮！我先是以为说是他买了一块那个整个的那个壁布贴在上头，好像说不是，是专门让人家好朋友来家画的。但是显得好漂亮。哎，真的真的。 但他家不是欧式装修吧？ 哎，没认真看，没认真看， 光看画了是吧？ 是观看 我经历过一家是纯欧式的法式装修，然后挂了一面墙的国画牡丹。 那个就单说了。 来来，再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听众不易，他说、朋友说呀，想要让家里高级，最重要就是卫生间。哎，您觉得是吗？ 这可能是朋友推荐是什么呀？咱们大多数会关注客厅、餐厅、卧室，经常忽略卫生间。但实际卫生间这个点如果做好了，真的会家里的格调升一级。所以我是挺赞同这个观点的。而且他要想装高级了，千万要注意三点：第一点色调，第二点灯光，第三点收纳， 就可以做到。 对。 哪三点？您再重复一遍。 色调。 色调。 灯光。 灯光。 还有一个收纳。 收纳。 色彩做不好，你感觉这是厕所，不是卫生间。然后灯光做不好，你觉得这是澡堂子，不是卫生间。收纳做不好，你又觉得这是公共卫生间，不是自己家的卫生间。 好啊，明白了，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来。 好，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罗本。罗本他是这么说的，设计师好，落地灯您觉得在家里有必要吗？我们家70平左右，两居，台灯啊、顶灯啊这都有，但是我爱人说了，那个放地灯，这样的话显得洋气，客厅也好啊，卧室也好，哎，您觉得有必要吗？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顶灯可以显得奢华，你壁灯可能显得精巧，台灯可能你会在那儿会有情调，但是咱们的落地灯照出来的灯源感觉会给人觉得是安全感。所以说这个光源是你可以送给你太太两盏灯，一盏在客厅的沙发边上，一盏是在卧室的扶手椅边上，都会给她深深的安全感。 还有30秒。现在比较流行的落地灯的样子什么，我记得前两年就长棍耷拉下来的， 对对对， 这边有那个，这两年应该不是了吧。 那种垂虹灯也挺好看，现在大多有这种三角支架的，还有极简风格的，或者是那种摇臂，就是头可以护到处乱晃的。 好洋气。 那不就是灯笼吗？好的啊，今天节目时间也就快到了啊，非常感谢设计师王艳红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